惠州州长宣布全州星期四午夜起进入为期五日封锁。南韩新增1600宗确诊，是连续九日维持四位数，另外再多两名患者死亡。日本东京都新增1308宗确诊，较之前一日多159宗。马来西亚新增13215人确诊，连续第三日创单日新高。台湾新增18人感染，当中14宗是本土病例，是三级防疫警戒以来最低，再多6名的患者死亡。官员认为疫情持续趋向放缓。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宗确诊个案，5宗本土病例全部来自云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是与广阔低压区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南海的东北部。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同埋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96点，升208点，总成交金额151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9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5元，升8.5；阿里巴巴210.6，升4.2；美团290.4，升4毫；盈富基金28.5，升2毫；中国平安73.05，升2.6。新上市的伊麦通系报31元，比亚迪股份213.8，跌7.2；港交所505元，跌2元；小米集团26.95，跌2毫；中远海控13.66，跌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757，瑞士法郎8.518，澳元5.806，加元6.212，新西兰元5.459，欧元9.20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5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9点，跌329点。港金现价报16970元，系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832.26美元，卖出18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晋升工厂大厦快线的坏车啱啱拖走了，咁但一带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的。而家龙尾去到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晋升工厂大厦有坏车，坏车虽然拖走了，而家车龙有大消息，龙尾在马嘉烈医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湾仔会展一带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会议道去分域街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马斯道。另外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现在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挤塞。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约道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之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大家青山道因为有水务急收，青山道近东京街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而家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9。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环保署发表咨询文件，建议推行管制即弃胶餐具的计划。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有些替代品市场上相对未成熟的，所以都是用一个循序渐进分阶段的做法。 饮食业界都说，会不会可以政府做一些津贴？ 那些产品大家全面去做的时候，令到价格可以是可承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着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林志恩。 星期四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呢摄氏34度，相对湿度呢60%的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的。今日呢直播室我的拍档就是林志恩。你好林志恩。 大家好。 啊林志恩，最近呢亦都即係多咗一啲嘅关于疫苗嘅讨论啦，就係、是、关于係咪究竟呢要係强制接种啦，又或者係喺特定嘅行业嘅人士呢係咪必须要接种。啊、不过呢喺讲呢个问题之前呢，不如我哋又即係可以即係睇一睇呢近日嘅一啲嘅个案啦。咁因为呢近日有一啲嘅確診个案呢都係话同一啲嘅输入个案呢係相关嘅，亦都有一啲呢怀疑佢嗰个感染途径咧，可能就系一啲即系冇揾到佢系原来感染咗嘅一啲相关嘅有机会系喺货机入边工作嘅人士咧，系喺入边成为咗一个感染嘅途径嘅。咁因此咧就多咗一个讨论，就系、是、譬如我哋如果要外防输入嘅话，首先咧系唔系就要譬如一啲嘅机场工作嘅人士应该系要求佢强制打针咧？咁啊呢个就有一啲嘅即系。卫生顾问的人士专家咧都系咁讲。 是啊，咁甚至咧，而家有議員咧，亦都話咧，其實機場嘅前線員工，因為你成日都要接觸一啲外來嘅旅客或者貨物啦，咁似乎咧個感染病毒嘅風險就比較高啦。咁而家更加講係一個變種嘅病毒啦。咁所以咧就建議政府咧，係咪應該咧要求一啲機場嘅前線員工咧都要強制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嘅？咁啊，蔣麗雲議員就話啦，嗱，因為而家海外咧就好多個地方咧都爆發新一輪嘅變種病毒啦。咁而香港咧，頭先阿陳燕平都講咗咧，就係過去咧嘅半個月咧，就先後咧就有一名嘅酒店清潔工啦，同埋兩名嘅機場員工確診嘅。咁所以佢就建議咧，政府係盡快安排機場禁區範圍嘅前線員工啦，譬如機 组人员啦、政府纪律部队嘅人员啦、停机坪嘅员工啦等等咧，就强制接种呢一个新冠疫苗，就防范疫情咧喺香港扩散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知道唔系所有人咧个身体状况都系可以接种疫苗嘅。咁、所以蒋丽云亦都建议咧，就系雇主系咪可以酌情去处理啦？譬如就系话，系咪可以喺可能嘅情况之下咧调动佢哋嘅工作岗位啦，避免就系呢一啲嘅冇打针嘅员工咧系接触到一啲海外抵港嘅旅客或者货物。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咧，今朝阿林郑咧有回应嘅，佢就话咧。目前咧，世界各国咧就未有用法律去强制市民接种疫苗。咁佢就话，如果喺香港咧强制咧接种打针嘅话咧，或者会出现争拗或者反弹。陈、燕萍，你点睇咧？ 系啊，嗱呢个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啲争议嘅。我谂最近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法国啊。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就系、是、法国嗰方面咧，即系佢哋日前啦就宣布啦，就话即系有一啲嘅固定行业嘅人士咧系需要佢哋一定要打針嘅咁樣，咁如果真係唔打嘅話咧，就可能佢冇得出糧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其實係即係馬克龍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咧喺12號嗰日咧發表一個電視嘅直播講話噶，就醫護同埋護理人員咧要強制疫苗接種，而衛生部長亦都話咧，如果唔接種嘅人士咧將會係停薪停職嘅。咁另一方面，佢哋亦都係打算喺8月初咧就開始擴大用健康通行政啦，咁即系讲紧啲乜嘢嘢咧？就系、是、你要先打咗针、接种疫苗，然之后先至可以出入咧某啲嘅场所，包括咗系一啲嘅文化场所啦，咁同埋即系其他嘅一啲嘅音乐会啊等等嘅。嗱呢一件事咧，亦都喺法国嗰方面咧都引起咗颇大嘅争议啊。咁亦都留意到咧，就系有一啲嘅示威啦，就抗议咧。主要是針對嗰個健康通行證的措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強制翻某啲嘅行業嘅人士去打針咧，唔單止係法國啦，其實咧，譬如澳洲咧，亦都有同樣咁樣嘅要求嘅，就係係要求咧一啲叫做高危嘅喺一啲嘅院舍嘅工作人員咧，同埋佢僱員咧都需要去接種疫苗嘅。咁而另外譬如英格蘭咁樣啦，亦都話打算咧由10月開始咧要求一啲喺院舍工作嘅人士。是要强制去接种疫苗。其实在无论在希腊、这个意大利、又或者是哈萨克、都有种种的这些这措施。不过分别就是在于究竟个范围是大还是小。如果好像刚才你所引述蒋丽云议员、就是说他在特定工作范围或者特定工种的人士才要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当那个讨论是扩展到不是只是特定行业或者特别特定的工种有一个比较广泛性的时候呢，这个就会引起了另外的一个更加大的一个道德伦理的争议。事实上我们其实以前节目呢也都有探讨过这个议题，也都找过一些专家谈过。有一些专家呢他们就会觉得呢疫苗呢本来就应该是随你个人意愿去到接种，这个绝对是一个个人的自由和意愿来的。但是如果面对一个重大的疫情的时候，是不是有某程度上有一啲嘅即係叫做即係自由意愿啊，係可以退却咧？咁但係当然呢个都係讲緊要按情况而嚟定，而未必一刀切啦，林子欣。 係啊，咁我哋喺外国嘅话咧，呢一种所谓叫做头先阿陈燕萍讲嗰种道德讨论咧，我哋就叫接种义务啦，或者一种所谓叫视乎一个工作领域而定的接种义务的。那我就想起呢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德国都有一个类似的讨论，就是关于打这个麻疹针。那他2020年3月的时候呢，就德国呢就正式了生效了一条法例呢，就叫防护麻疹与强化预防接种法。那根据这项的法律呢，如果不打疫苗的小朋友呢就不可以回幼稚园。那你的家长呢也都会受罚的。那而且不打疫苗的幼稚园呢的教職員咧，亦都必須要受罰嚇。咁啊，冇辦法咧，喺呢類嘅教育場所工作。嗱，我哋咧討論呢類型嘅議題嘅時候，我覺得個爭議點咧就係、是、林鄭嗰樣嘢係合理嘅，就係、是、因為 它本身是極度有爭議性的。咁而當時在德國咧，嗰個嘅討論咧，支持嗰一方咧就認為，因為你麻疹嗰個傳播力是高啊嘛，咁、而且會為嗰個公共嘅健康帶來非常之大威脅啦。咁所以咧，德國衛生部咧就喺19年就提交咗個法案。咁呢個係支持方面嘅意見。咁但係如果反對嘅話咧，就有啲人會認為，如果你要強制某一啲人係接種嘅話，你一定要有一個好充足嘅理據，譬如就係嗰個疫苗效力嘅程度。咁另一個咧，我哋通常會判斷呢一啲問題嘅原則，就係一個係咪合乎比例嘅原則啦。即係話，如果本身呢一個領域或者呢個界別嘅接種率已經係高噶啦，咁如果好多人已經自愿打嘅話，根本就冇需要去再立法去強制。否則咧，你嗰個手段咧同目標咧就似乎是不合乎比例啦。咁我相信咧，即係香港要去考慮咧，究竟我哋喺唔同嘅界別係咪即係真係要去引入一個強制嘅安排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要諗呢個比例上面嘅原則啦，同埋就係有冇第二啲所謂叫 alternative 即係另外嘅方案咧，係可以代替嘅咧。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點睇咧呢一個嘅問題咧？喺某啲行業啊，係咪必須要將接種疫苗咧視之為佢一個嘅工作要求咧？實際上，即如果大家有記得咧，就係、有一啲航空公司咧已經話咧，佢如果個機組人員咧係冇接種疫苗嘅話咧，佢未必咧可以安排到個工作崗位俾佢。其實已經係有一啲即無論係香港或者外地嘅航空公司咧做緊呢一類嘅手段嘅啦。咁但係呢個都係講緊咧，就係影響咗佢個飯碗嘅啫。咁但係亦都可以有一個即再進一步嘅思考嘅，就係、除咗影響飯碗之外，如果去到一個地步係要施加罰則。就唔單止係罰你冇咗份工啦，仲要係譬如罰款啊等等嘅時候，咁呢個又係咪一個即係合乎比例嘅手段咧嚇？咁因為譬如之前亦都睇到有一啲嘅資料咧，譬如喺印尼嘅雅加達政府嗰方面咧，亦都有諗過即係採取一啲咁樣嘅措施嘅。咁當然啦，即係接種疫苗，然之後先至去俾佢哋從事某啲職業，甚至係進入某啲嘅場所咧，唔單止喺外國啦，就算喺國內咧都係有爭。如果大家好留意到咧，即系近几日嘅消息咧，就系、虽然国家卫健委多次强调咧，新冠疫苗嘅接种咧系要按一个知情同意自愿嘅原则推进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咧，佢系譬如浙江省咧有啲地方咧，佢系要求咧，譬如你进入去政府机关啊、超市啊等等咧，就必须系要检查你嘅健康码咧，同埋你嗰个嘅新冠疫苗咧接种记录噶，咁亦都话即系喺某啲期间过咗之后。未接种的人士就不得入内嘅，咁亦都系即系有其他嘅浙江省下低嘅其他县咧，亦都做呢个措施啦。咁呢个亦都喺内地方面引起咗争议，亦都有一啲嘅县咧因此而要即系撤回翻咧佢哋原本话做呢个咁样嘅措施嘅。嗱，咁大家又点睇呢个问题呢？不如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你嘅一啲嘅睇法啦。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7月15日朝早10: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议员郑松泰问林郑月娥会否修例将行政长官纳入防举条例规管。林郑月娥 到今日冇做到，亦都唔会做。我相信未来嘅行政长官亦都唔应该做呢一个项目，一定走数。我不會在任內，正如我所說，亦都不希望未來的特首呢會去修訂這條防止賄賂條例，來到去弱化了行政長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 11:00，香港記者協會發表2021年度言論自由年報，指過去一年香港傳媒環境急速惡化，傳媒面臨前所未見的衝擊，新聞自由空間的收窄。主席陳朗星，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务处长萧泽颐，三位冇受过新闻专业训练、冇新闻工作经验嘅官员，不断系讲假新闻法，不断讲教我哋点样做专业嘅新闻报道，情况系非常之令人奇怪。 海关首次侦破利用虚拟货币洗黑钱案，瓦解一个怀疑洗黑钱集团，涉款12亿元。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财富调查科监督邓慧颜， 三间公司咧就喺一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边咧就开设电子钱包。咁喺2020年5月至到11月期间咧，从40多个不明来历嘅电子钱包入边咧， 就是接收大量的虚拟货币，共8亿8千万元。 晏昼四点，本港今日没有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宣布禁止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营运的客机在7月16号至29号期间由法兰克福着陆香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大家對於在某些行業或者某些工種人士呢，要求他一定要接種疫苗，如果不是的話呢，就要做一個的強制檢測，不過那個檢測的成本呢就要自行負擔了。這類這樣的措施或者這類的討論，你的意見是怎樣 呢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談談。林智恩，我們不如請你一位專家，就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的聯席主席曾其恩，曾其恩你好， 你好主持， 系吓，曾其恩啊，不如先讲讲啦，就系对于有议员倡议咧，有喺机场某啲工作岗位嘅人士咧，就应该一定需要接种疫苗嘅。如果佢哋唔接种疫苗嘅话咧，就应该调佢哋咧去其他嘅工作岗位啦。喺一个公共卫生角度嚟讲，有冇咁样嘅必要咧？喺机场工作嘅人员， 的而且确，有咁嘅需要嘅。我谂唔系净。指在機場的範圍以內的工作人員呢需要接種曬兩劑的新冠疫苗。其實我們要環顧翻整個香港咧，即係我哋有啲咩途徑可以接觸到一啲喺海外翻嚟嘅人士咧？咁其實除咗喺機場邊境即係嗰個大樓之外咧，其實我諗相信就係我哋嘅隔離。檢疫酒店啦，咁、隔離檢疫酒店嘅員工啦，嘅清潔工啦，咁其實咧都係需要接種曬兩劑嘅新冠疫苗嘅。咁當然即係另一笪地方，我哋即係有機會係屬於體型係高危嘅，咁自不然就係我哋醫院啦，即係因為我哋醫院有機會要接收一啲即係確診人士。咁自不然個風險就係最高啦。咁佢哋如果唔接種疫苗的話，咁自不然當然就係好容易又會有機會感染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你如果講話即係一啲需要某啲個行業係需要第一步需要接種疫苗的話咧，我就諗到頭先我上述所講嗰幾笪地方嘅工作人員需要啦。 咁其实呢，我哋香港过去呢几个月嘅纪录入面嚟睇呢，你认为现时如果我哋要喺讲返机场为主先啦，即係如果机场要喺做外防输入上面呢，有啲乜嘢嘅步骤呢要再做多啲嘅呢咁样。咁同埋呢，而家呢我哋有机会係可能容许一啲即係比较高风险嘅地区嘅旅客呢嚟香港啦，有啲乜嘢嘅配套措施要做呢？即係除咗话所谓叫打针之外。 我谂其实第一样嘢，我谂全香港市民啦，包括政府同埋一啲有关方面嘅决策嘅人士咧，其实都要认清楚，即系 Delta 嘅变种病毒将会成为环球主要嘅即系新冠病毒。咁佢个特性系高传染性吓，咁即系可以系外国有啲嘅报道系讲紧，即系一个人感染嘅可以影響到六個人，同埋咧感染咗嘅人士個病毒量好高嘅，佢嗰、那個潛伏期係好短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頭先講嗰啲地方，其實的而且確係需要更加，即係無論你係講緊有接種疫苗，或者係有一啲嘅譬如檢測嘅功夫咧，你恆常要做得好白啦嚇。咁包括即係話，即使你有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其實你都可能需要。作一個恆常檢測嚇，咁恆常嘅檢測咧就因為大家知道我哋而家接種疫苗咧，其實係需要兩劑，咁外國都有一啲嘅報道就係講話你接種咗兩劑，你嘅風險係大大減低，但係唔係即係去到零嘅，咁所以咧即係唔可以話淨係接種咗兩劑嘅疫苗咧，你就可以取代咗你冇恆常嘅病毒核酸檢測等等。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即係喺頭先我講呢兩方面咧，都 即係嚴格去執行的話咧，我相信有助減低一啲即係隱性嘅患者嚟到我哋嘅機場，然後傳開去。第二樣嘢咧就係跟住落嚟就要睇啦，就係、是、相關嘅政策嗰方面咧，會唔會係淨係只接待一啲本身已經係接種咗新冠疫苗兩劑嘅人士係到港嘅，即係譬如係一啲高風險地區啊，咁啊，所以變咗即係譬如有啲航班你係嚟自高風險嘅，你如果嗰班機咧，全部人咧都係接種曬疫苗嘅兩劑，包括佢嘅機組人員等等，咁你自不然咧就將嗰個風險咧係減到最低。咁當然咧就係話你而家即係嗰個流程啊、感染控制嘅程序啊，咁我諗機管局咧其實佢哋都要再審視翻，即係仲有啲咩方案啊或者措施可以防範，即係有一啲嘅個案咧，即係會嚟到香港嘅時候仍然會即係影響到我哋啦。 曾其恩因为时间关系啦，不如我哋五点半新闻翻嚟啦，再同你倾多一阵好嘛？因为关于究竟边啲工种或者系边啲工作范围嘅人员需要系接种两剂嘅疫苗，成为一个比较强制嘅要求咧，呢一点咧，我谂都仲有好多嘅地方可以同你讨论噶。五点半新闻翻嚟，再同你倾啊，好嘛？ 好啊。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宣布下星期二起扩大自容易服务范围，除了经网上递交的续聘外籍家庭佣工签证申请之外，亦都将会适用于透过邮递或者是投递商递交的同类申请，进一步方便为外佣办证人士。发言人话，自容易服务自今年三月五号推出至到上星期，系去到上个月底，共有超过21,500宗嘅续聘外佣签证申请，使用有关服务缴付签证费同埋领取签证标签。以网上方式申请续聘外佣签证嘅比例，由服务推出前嘅大约一成半上升大约一倍，至到近三成，反映公众对新服务反应正面。有关服务初期只是适用于经网上递交的续聘外佣签证申请，办证人士在申请获批之后，可以选择以不同方式缴付签证费，并以邮递方式领取签证，无需亲身到入境处的办事处办理有关的手续。本港今日冇新增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继今个星期一之后，今个月第二次零确诊。累计确诊个案11,955宗，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另外，由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营运，今个月12号由德国法兰克福抵港嘅航班 LH796，一名嘅乘客经抵港检测确诊，同埋有两名乘客未能够符合有关规管跨境交通工具同到港者规例嘅指明条件。卫生署决定禁止有关公司营运嘅客机喺今个月16至29号期间从法兰克福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一定唔会修订防止贿赂条例，将第三条同第八条适用于特首。佢话自己曾经喺竞选同埋上任嘅时候承诺修例，但系并冇做，亦都唔会做。相信未来嘅特首亦都唔应该做。喺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林郑月娥话，修例系冲住行政长官嘅宪制地位，特首系向中央负责嘅官员，代表整个特区，某程度上喺行政、立法同司法之上。佢又话，过去20几年有唔同法例通过，想不断削弱行政长官嘅地位，令到特首唔能够主导宪制体制，唔能够符合向中央负责嘅宪制责任。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暴雨成灾，洪水冲毁多栋嘅房屋，造成至少6人死亡，几十人失踪。 西部城市科布伦茨的警方说，当地有四人死亡，大约五十人被困在屋顶等待救援。在舒尔德村一共有六栋的房屋倒塌，导致多人失踪。另外一名82岁的男子在被洪水淹没的地牢跌亲之后死亡。洪水影响邻国比利时，当局警告东部城市列日一条的河道将会泛滥，主要的高速公路被淹没，铁路交通亦都暂停。当局呼吁民众做好预防措施。在荷兰南部城市法尔肯堡，当局忧虑洪水威胁民众，连夜疏散一间疗养院内的住院人士。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气唔稳定，同埋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而家沿住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的车龙都排到去近电话机楼噶啦。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狮隧窝打老道的龙尾就排到去映月台。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受到九龙这边的意外影响，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会展中心一带交通繁忙的，会议道近住分域街和马斯道都比较挤塞。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的，在九龙将军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住亚街老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另外在新界方面，受较早时的坏车影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比较多车，龙尾是接近丽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榴莲，你喺度啱啦， 系 啲超人好少唔听电话噶，你有冇见到佢啊？ 你睇下呢个咪佢个电话？ 哎呀，我唔见咗个电话啊！ 哎呀，超人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乌龙啊？如果唔系咧，就算你有两个电话都冇用啦。 客当提点，多谢俾面，好彩我仲记得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做节目啫。 有林超荣、陈淑兰、杜文慧、黄桂林、彪爷、榴莲，记得听《开心日报》啦。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饮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頭先咧，我哋同我哋嘅一位嘉賓啦，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咧，曾其恩醫生傾緊嘅，主要就係講到咧，第一即係係唔係應該就住某啲工種嘅人員啊，強制要求佢哋一定要接種疫苗咧？咁啊，第二就係關於咧喺外防輸入上面咧，有一啲嘅消息就話咧，即係政府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嘅放寬。嘅措施，咁我哋究竟喺放宽措施同埋外防输入之间啊，点样拿捏中间嗰个嘅安全性同埋嗰个平衡位咧？一八七二三一，大家都要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阿曾其恩翻嚟先。曾其恩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系嗱，头先咧，就倾到咧，即系放宽一啲嘅入境嘅要求啦，吓，即系令到一啲系如果打咗针嘅人士咧，佢可以满足某啲条件之后咧，都可以翻翻嚟香港啦。但系都想问啊，就系究竟应该承认边啲嘅疫苗咧，系嗰个嘅准则系点样咧？其实系唔系应该只系承认吓世卫获准紧急使用嘅疫苗先至系作为？佢哋一个被承认嘅疫苗咧，你点睇咧？呢度 我谂系啊，即系如果即系比较理想啲，同埋即系大家有一个认受性比较广泛啲咧，咁的而且确就系世界卫生组织即系已经确立咗可以紧急使用嘅疫苗咧，咁我自己觉得系可以即系个认受性系高啲同埋接受嘅。咁即係我頭先即係喺之前嗰節嘅訪問當中都講到呢，就係話高風險地區嘅人士返嚟，佢如果接種咗兩劑嘅疫苗，而又即係已經有起碼有14日的話呢，咁佢上機嘅時候，咁同埋佢同一個機艙嘅人士都係已經接種曬疫苗呢，咁其實個風險相對地低好多嘅。咁但係唔係代表呢佢返到嚟香港嘅時候呢，佢唔需要隔離，佢唔需要做核酸檢測，即係呢啲嘢呢係仍然係需要做嘅。嗱，咁至於即係我都有聽到有即係社會有啲嘅聲音呢，嘩，佢哋嚟自高風險㗎喎、哦、咁都放得入嚟，咁係咪即係開咗一個缺口呢咁樣。嗱，我諗其實現有我哋做緊所有嘅嘢呢，即係無論係講緊強制隔離呀、譬如有一天呀、隔離期間你要檢測嗰四次嘅核酸檢測啦，咁其實仍然係要進行嘅。咁當然就係話你俾幾多人嚟啦，因為我諗我哋都要睇翻我哋自己嗰、那個醫療系統啦，同埋我哋嘅隔離檢疫嘅酒店咧嗰、那個可容性啦，即係個容量可以有幾多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即係機管局、政府同埋相關嘅衞生部門啦。其實都要協調一下，就睇下我哋可以即係有幾多人士喺地區，喺一啲高風險地區每一天大概係幾多或者每個禮拜係幾多。咁我諗我哋喺作出呢啲風險評估同埋即係我哋自己個可容性嗰部分呢評估過之後，然後去睇一睇咯嚇。 嗯， 第一，因為我們其實說要去幫市民決定究竟是否需要有一些行業是要去強制接種的話、其實我想市民都需要知道，就是萬一那個變種病毒在香港傳播、其實會比之前的狀況是嚴重多少的。因為如果我們看回以色列和澳洲就是一個例子，本身以色列其實它是很快做到群體免疫的、但是它就在六月的時候又開始又出現一個變異的新冠病毒，平均咧，即係嗰個確診病例就大概每日有500單嘅。咁另外澳洲亦都係啦，本身就佢有好多嘅即係措施嘅，例如封城啊、封鎖邊境啊、社交追蹤等等。咁啊，但係去到六月尾咧，亦都有一啲嘅主要城市咧，亦都先後宣布封城嘅。咁所以第一個咧，即係想幫市民釐清嘅話、就係萬一咧，即係 Delta 呢個病毒喺香港傳播，咁會比之前即係嚴重幾多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所講外防輸入咧，其實都要去配合翻而家香港嘅一啲。 即係社交距離啊，或者接種嘅措施嘅。咁因為政府咧，其實都會之後會關閉部分嘅接種場所啦。咁喺香港本地嘅一啲叫接種嘅政策啦，同埋外防輸入之間咧，應該要點樣去做配合咧？ 嗱，我諗係啊，講得啱嘅，即係咁以色列同埋即係澳洲，佢的而且確係疫情有啲反彈。不過我要強調一點咧，澳洲佢哋都係講緊六成幾七成嘅人咧係有接種。如果你真係要達至到一個群體免疫咧，喺 Delta 變種病毒咧，我哋而家講緊一個 R not， 即係個基準嘅複製率咧係講緊六至八。 嗯， 如果我哋咁樣計一計咧，其實咧個接種率係要去到挨近九成咧，先至可以達至到群體免疫。所以咧變相咧，澳洲佢哋點解會出現呢個咁嘅反彈咧？我唔出奇嘅，因為佢未去到即係挨近九成，佢淨係去到六成幾七成嘅啫。即係如果接種曬兩針，咁所以即係變相咧，就其實澳洲同埋以色列甚至乎英國。其实他们的例子呢给我们看得到呢那个接种的人口啊、那个百分比一定要推到有那么高的那么高。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即是刚才讲话澳洲其实他们都有很多社交距离的措施啊或者是外防输入的措施啊等等。咁但係我要即係特別講香港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咧同其他國家好唔同，我哋係21天嘅強制隔離嘅。21天的強制隔離其實是一個幾長，我相信環顧世界各地呢就沒有一個國家好像我們這樣，所以變相呢我們去走漏一些個案入社區的機會呢是大大減低很多的，即如果我們即如果對比我們那時候14天和21天呢，即我們自從行了21天之後呢，即我們其實是真的將一些走漏的個案入社區呢是少了的、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即是我们现在即是我们现在在现在这刻我们那个情况未有一些社区个案。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啦，同埋就是之前我们有两单即是譬如在机场的员工确诊或者是酒店的员工确诊。但是为什么没有流入到去社区呢？那我想最主要就是即是可能我们很快已经捕捉得到啦，因为他们有做行程检测啦。那但是问题我都是讲那句即是不是次次都这么好彩的。所以我想机场那部分呢的防疫措施啊或者员工的接种率呢，其实我希望在短时间这个重要的字眼是短时间是要尽快提高。包括咧，政府系要提供一啲外卖嘅接种服务俾机场嘅员工。 好，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曾其恩，唔该晒吓。曾其恩咧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不如林姐，我哋先听一听啦，呢啲听众嘅睇法。 好啊， 翻嚟再继续讨论啦。有何先生噃，何生你好。 係 ，hello， 係最主要咧，因為早前咪有個酒家都係即係幫啲僱員就打完疫苗就有事買保險咁嘅。 嗯， 咁 何生個信號收得唔係好好，何生，何生， 你係聽唔到？ 係嗱，而家好啲。你頭先講到有個酒樓嚇，即係為打針嘅僱員買保險，其實應該係咪應該講就係話佢讲到明话啲雇员如果打咗针几多日之内有一啲嘅即系唔舒服，佢就会系有翻一个补偿俾佢哋。你系讲呢个咁嘅做法啊嘛，系咪？系。嗱，阿何生啊， 几个系。 吓，而家又好啲啦，继续啦吓。 啊，系，所以。系咯，政府又整个类似咁嘅保险，但系数极赔偿都系几个啦。咁但系真系出咗事嘅话，咁有小朋友嘅屋企人，咁边个照顾啲小朋友咧？即系 touch wood， 即系走咗嘅话，咁变相其实你要又要罚、哦，就又话即系冇咗份工、哦，其实真系焗人打嘅、哦。而家咁讲啱唔啱啊？真系走咗咁边个计数先啱唔啱啊？ 明白啊，多谢晒阿何先生嘅意见嘅，跟住听一听黄生啦。黄生你好。 啊，你好，系咁，我觉得而家防疫嘅措施咧，主要有三大项嘅。第一项咧就系外防输入， 跟第二項內防擴散，第三樣就係打疫苗。咁但係外防輸入嗰度咧，就一定要做得好好啦。即係好似而家咁樣都做得幾好啦。即係確診數字咧，即係輸入個案咧，就即係都截得到啦嚇，99.9%都截得到。咁本地相對嚟講，即係本地個案亦都近乎零啦，有時。咁但係如果外防輸入一崩潰咗咧，就好似英國咁啦，而家。即係佢就當然佢好相信佢群體免疫論啦，咁但係英國係個借鏡嚟嘅噃。如果佢外防輸入做得咁差嘅時候，佢就算佢打曬疫苗，佢打好多人打咗疫苗啦嚇，九成人打咗第一針啦，接近七成人打咗兩針啦。咁但係都點解會跳到40,000宗一日嘅咧？咁所以外防輸入咧就非常重要，否則咧就內防擴散同埋打疫苗嗰度都係。即配合唔到佢嘅，我想讲咁多。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嘅，的而且确啦，即系喺外防输入嗰方面咧，点样系做得更加好？但系同时亦都唔会有一啲太过叫做严苛嘅入境嘅限制咧，妨碍咗一啲人员嘅正常嘅交流往还咧。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可以话系一个相当之政治嘅问题嚟噶。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倾一倾啦，有关于譬如某啲嘅特定行业，譬如学校咁样，系咪应该要求啲教师一定要去打针咧？翻嚟同大家再倾一倾呢个主题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this week we're talking about coffee English, 同咖啡有关嘅英文。就我哋琴日咧讲过好特浓嘅咖啡 espresso 啦。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字咧系同佢非常之相关嘅字，就系咧 macchiato。macchiato。macchiato 通常咧就系一个好浓、好浓、好浓嘅 espresso 啦，跟住加一啲牛奶打出嚟嘅泡，咁咧就系 macchiato， M A C C H I A T O， M A C C H I A T O。当然呢个字系意大利文嚟嘅，但系如果我哋讲英文嘅时候咧，系读 macchiato， macchiato， 重音喺个 R 度 ，macchiato， macchiato， macchiato。咁咧就唔好咧。由於見到個 ch 咧，就讀成 chi， 唔好讀成 macchiato， 係 it's macchiato， macchiato， macchiato。例句 ，Can I have a macchiato, please？ 今日就講到呢度 ，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林志恩喺度嘅嗱，今日咧特首林郑月娥佢就喺行政长官答问会嘅时候提到啦，就系主要咧系鼓励前线人员咧接种疫苗，如果唔接种咧就需要频密接受检测，亦都话咧喺170,000嘅公务员啦，而家有64,000名咧系被列为咧前线人员，近七成咧已经接种咗疫苗噶啦，咁但系佢亦都话政府系考虑紧咧扩大前线人员嘅数目啦，将更加多嘅公务员咧纳入计划。同時教育局咧，亦都喺度了解緊學校嘅情況，或者咧會要求教師喺九月開學之後咧，就必須要接種疫苗或者係進行定期檢測。安老院舍方面咧，亦都有相關要求嘅。嗱，咁究竟教育界又點睇呢個嘅問題呢？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中學校長啊，梁冠芬，梁校長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嗱，梁校长啊，对于今日嘅说法就系、可能系要求咧啲教师九月之后咧就一系你又打疫苗，再唔系咧你就要做一个定期检测。其实业界嘅睇法会系点样咧？ 哦，其实嗱，我就以我学校为例啊，因为其实喺我哋早前咧，大家做过一个访即系嘅问卷调查咧，初期个打疫苗嗰个情况咧就同全港嗰个情况差唔多10%+，但系咧。我哋啱啱最近呢亦都有第二次嗰个嘅资料搜集嘅时候呢，其实嗰、那个即係、 即係打咗啦，同埋計劃打嘅數目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噶。頭先你講到話公務員有六接近七成，其實我粗略即係今次我哋做咗統計，其實我哋以我學校為例咧，就係多咗好多人，都超過咗七成嘅人，七成幾嘅人咧係有打疫苗嘅。 嗯，系咪因为大家喺度等个学期完咧，然之后先要做呢件事 啊？最主要系呢度咧，因为其实我都问过有啲老师，其实佢哋都话，因为其实打疫苗嘅时候，就算政府有疫苗假咧，其实老师比较关心学生嘅教学啦，即系自己请咗假，其实都要跟翻啲同学仔有，即系觉得咧就即系影响咗同学嘅学习进度就唔系咁好，所以其实呢轮咧，我哋考完试之后试下活动啊，或者系开始放暑假嘅时候咧，我见多咗好多同事请假，好似我自己咁啊，我自己今日先打第一针咋。 嗯。 咁其實咧，教育局同埋即係有一啲建制派議員，嗱之前都希望可以增加教師同埋學生嘅接種率嘅。咁但係教育局咧都指出啦，其實都一定要去考慮教師嘅意願。咁而家譬如你哋學校方面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提升嗰個老師接種疫苗嘅誘因咧？嗱，同埋另一樣咧就係我知道有一個外展服務噶嘛，而家咁就係即係局方自己安排啲人員啦，就去學校為嗰啲學生啦同老師去打針嘅。咁呢個安排咧，而家嗰個譬如嗰個物流上面啊，做成點咯？同埋係咪真係可以增加到個接種率咧？ 其實我知道咧，教界入邊有啲學校可以做到，但係咧，如果要達到佢個數目咧，就譬如一間學校300人咧，唔容易嘅。咁我都知道有啲學校要即係差唔多同區嘅學校要 group 埋一齊去做咯。咁而譬如好似以我自己學校為例咧，我哋都做唔到咁多個數目啊。咁但係調翻轉去講，我自己係咁睇嘅。其實政府擺咗咁多資源喺地區個接種嗰個中心嗰度咧，咁同埋加上醫護界嘅同工，大家都即係喺呢度個工作壓力咁大。我反而即係趁暑假鼓勵多啲同工啊，同埋同學咧，去到嗰個接種中心嗰度打咧，可能嗰個資源咧用得仲妥善咯。 嗯，吓嗱，咁呢个就系讲紧外展服务嗰个角度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紧话，仲有啲咩方法去提高学校教职员嘅接种率呢方面啊？你自己又有啲乜嘢嘅倡议？同埋如果佢哋真系因为种种原因而冇去接种疫苗嘅时候，佢哋可能要做一啲嘅定期检测嘅呢方面，你又觉得即系政府应该点样安排咧？ 我谂如果系咧，其实我谂多啲去解说咧，因为其实我自己去睇翻我哋两次嗰个收集嗰个接种疫苗嗰个嘅问卷咧，其实初期咧，其实大家都系唔知啊。当唔知嘅时候，大家就好多情况就 wait and see 咯。咁大家会等。咁但系后来当嗰个信息多咗啦，了解多咗嘅时候，睇翻我哋今次即系第二次去收问卷嘅个情况咧，那个幅度多咗好多啊，多咗五成几嘅同事有去到打呢个疫苗。其实如果政府多啲去做一个嘅宣传，俾多啲资讯俾市民嘅时候咧，我相信嗰个接种率会稳步上扬噶。同埋其实我哋睇翻教育界嗰个工作，就是、老师一般嚟讲咧，都唔希望喺教学嘅时间咧影响咗个教学。咁尽量希望喺一啲嘅暑假或者一啲嘅唔需要一个嘅咁工作咁长时间嘅情况之下咧，去到做个接种咧，其实睇翻而家我哋呢轮即系教育界个接种率都好高，我身边好多校长咧，其实都打晒针噶啦。 嗯，明白。 咁都系呢一轮啊，同埋咧，如果需要帮啲老师咧，就系我谂咧，譬如话有啲因为个身体健康情况唔适宜去到做检测嘅，即系唔中意打针嘅时候咧，接种嘅时候咧，其实如果要做检测，我相信大家都唔介意嘅。不过有一样嘢咧，就系因为老师工作忙啊，咁我哋好早就翻工，好夜先收工咧。其实我哋中途咧，其实都唔系好希望影响学校个运作，影响小朋友咧。如果能够政府或者教育局可以帮手，好似之前咁样咧，去提供一啲嘅检测嘅套装俾到学校嘅时候，我哋去中央统筹咧，相信会嗰个嘅效果会好好多，同埋有效啲咯。 明白，要予以方便啦。多谢晒你，梁冠芬校长，多谢晒吓。梁冠芬系一位中学嘅校长啦。其实讲到咧予以方便咧，头先阿林子欣我哋都倾到一个问题啦，就系有啲疫苗接种中心咧，佢将会喺即系九月之后咧就关闭噶啦嘛。咁到时如果大家要接种疫苗咧，一系咧你就去翻私家诊所，咁就只系打一种嘅疫苗咧可以拣嘅啫。咁另外嗰种疫苗究竟系咪可以喺私家诊所接种咧？咁都系未知之数嘅。咁喺成个嘅呢条链上面啊，究竟个安排系唔系真系方便到市民咧？可能佢基于种种原因而想迟啲先去接种嘅。 是没错。咁另一样呢，我哋其实刚才何生打电话上来呢，我都觉得他提了一个几重要的点呢，就是那个责任，即是个雇主的责任问题。咁这个呢其实在一些外国的讨论上面都有。因为如果我哋讲到话接种强制接种呢，其实譬如我哋去外国留学呢，有些国家都要求你一定要接种譬如老母检啊这类的疫苗的。咁点解即新冠疫苗同其他类型的疫苗可能那个争议性会有不同呢，就是因为那个而家新冠疫苗是一个紧急使用嘛，即是一个 emergency use 的情况。咁所以呢，如果有些人就担心，哎，如果我强制接种之后有一些什么副作用，究竟是哪个去负上法律责任呢？咁呢个其实在美国的学校里面呢就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当然亦都因为美国本身疫苗非常政治化的，即其实你哪一个州的政治立场都会影响到究竟那个地方的人愿不愿意接种疫苗。 所以呢，当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强制某一些人一定要接种的时候呢，这些的道德伦理争议都要考虑在内，因为终究这些疫苗都是比较新的。我们先听一节六点钟的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较早前近茶果岭道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鲤鱼门道嘅车龙就排到近启田道回旋处。咁而将军澳道下行落去鲤鱼门道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去到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壳道近中环军营，咁转去湾仔北嘅支路咧，交通都系相当繁忙。西行过海龙尾邦师傅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车龙排到接近太古城。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第四大升幅股份的编号是8511，第五大升幅股份是 WT 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莱尔斯丹、陆庆娱乐、中国保力科技、华邦科技、首创巨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 7.769， 日元 109.93，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52， 人民币 6.459，英镑对美元 1.389， 欧元对美元 1.183， 澳元对美元 0.74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1。 港金报16,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5.3 美元，卖出 1825.24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5， 无升跌。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柴湾道去筲箕湾道方向，近住阿公岩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就系柴湾道落去筲箕湾道方向，近住阿公岩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兴民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都是有些车龙的。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壳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排到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了中环大会堂。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落去观塘道，龙尾在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 塘，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咧，龙尾就排到去兆麟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那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民以食为天，香港人热爱饮食。在香港几乎可以品尝到全球的美食，香港可不可以将东西方的烹饪特色共冶一炉？要数环球美食，香港是否名列前茅呢？邓达志同嘉宾、饮食专栏作家谢燕薇一起讲环球美食世界。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哇，榴莲，你今天做了件衫，成个大番薯的嘛。 超人，所谓说话的艺术，转一转佢。今日件衫有啲特别效果，都系寻日嗰件衫啱你多啲。咁样听起上嚟，系咪舒服好多呢？ 开心日报之点解要调解？ 嘉宾有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了，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HK 四选一，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还可以在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四》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林志恩较早之前咧引起咗国际嘅科网公司关注啦，亦都系香港咧好多嘅资讯科技界嘅人士同埋新闻业界都相当之关注嘅一个嘅条例修订啊，就系关于起底咧。咁啊，政府咧就已经系向立法会咧正式提交咗嗰条嘅条例草案，亦都会喺星期五刊宪噶啦。咁全条条例咧就是叫做2021年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草案，最主要都是针对现在他们认为一些起底的事件作出规范的。比较特别之处就是他有一个两级的罚则，轻的一级就是说如果你披露当事人的个人资料意图或罔顾导致那个当事人和他的家人受到指明伤害，就可以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2年嘅。 而第二級就是如果你是導致到那個當事人和他的家人蒙受指明傷害，這個就不只是意圖或罔顧，是你令到他蒙受指明傷害，經過一個公訴程序定罪就可以罰款100萬和監禁5年的。同時他亦都是引入了域外管轄權。此外就是指明傷害是說什麼呢，就是對某人的滋擾啊、騷擾啊、纏擾啊、威脅或者是恐嚇，對某人的身體傷害或者心理傷害，導致某人合理地擔心他的安全或福祉的傷害，或者某人的財產受損，這個就是大概的主要內容。 是的，另一個呢，我想大家都會留意到的地方呢，就是關於那個私隱專員的調查和檢控權的。嗱，咁啊，而家咧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咧就可以咧獲得一個叫做調查啦，同埋檢控嘅權力嘅，咁可以咧申請手令咧搜查咧處所同埋電子器材啦，並且要求咧海外嘅社交媒體平台咧係移除一啲起底嘅內容嘅。咁緊急嘅情況之下咧，專員咧亦都可以喺冇手令嘅情況之下咧係去接達一啲電子嘅器材啊。 嗯，系嗱，呢个咧，我谂即系点样去执法咧，都系关注嘅。因为譬如你话，佢系可以获授权人士，可以喺冇手令之下截查、搜查同埋拘捕疑犯啦。咁任何人咧，如果抗拒或者企图逃避咧，获授权者咧可使用合理嘅武力。咁我谂大家都会认为咧，或者系意识咧，唔少人都会意识咧，呢个获授权者咧系乜嘢人咧，就应该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啦。咁但系其实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其实佢而家冇一个嘅咁样嘅执法队伍噶嘛，同埋你亦都要讲到佢系用截停啊、搜查，咁其实基本上呢啲同我哋而家纪律部队咧所拥有嘅某啲嘅权力咧系类同噶噃，同埋你可以使用合理武力。咁究竟第二时啊会由边啲嘅人士去处理呢方面嘅工作咧？系咪即系意味私隐专员公署可能会成立一个专责嘅队伍或者系部门咧？就佢係可以有權使用呢啲嘅武力咧，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即係政府可能要交代嘅細節點啦。 嗯，咁另一點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專員咧係由行政長官委任啦，但係佢就唔屬於我哋叫主要官員嚟嘅。咁如果啦嗱，即係專員有一啲新增咗嘅權力嘅話咧，咁日後咧佢整個嘅委任程序係咪需要更加嚴格咧？嗱，因為如果我哋講喺法例上面咧，而家嚴格咗嘅話，通常我哋會有啲制衡，就係、是、可能就係嗰個執法嘅機关佢本身会面对更加多嘅一啲即系制衡啦，或者个透明度需要提高嘅咁样。咁啊，而家咧其实私隐专员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嘅，即系历任嘅私隐专员。咁有一啲咧就系、是、即系电脑专家啦，有一啲系法律嘅背景啦。咁究竟咧即系整个委任嘅准则系点咧？咁之后系咪需要即系提高个委任准则嘅透明度咧？我相信都系市民会关注嘅地方嚟。 嗯，嗱，呢个系一个即系。在今次條例咧冇去講到，但係會可以引發到一啲討論嘅問題啦。咁另外咧，如果作為新聞媒介咧，亦都會關注嘅就係、是、新聞採訪咧，究竟有冇豁免咧？嗱，咁啊，根據咧而家嗰個條例咧，就話新聞採訪咧係冇豁免，但係咧係按現行嘅私隱條例咧，可以為新聞活動咧作為一個免責辯護嘅。嗱，咁呢個咧亦都會係即係新聞業界都會相當關注，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去做一啲嘅即係採訪或者係偵查報道嘅時候，而某啲人認為即係佢有一啲嘅資料係披露咗，但係對佢構成咗一個心理傷害，咁從而係唔係嗰一個嘅記者或者係嗰個嘅新聞機構需要負刑責咧？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亦都會唔會咧窒谷咗某一啲嘅，譬如係調查或者偵查報道咧？咁呢、這個新聞業界咧會係比較關注嘅一點啦。咁啊，除此之外咧，當然亦都講翻互聯網嘅公司啊。咁較早之前咧，咪亞洲互聯網聯盟咧，佢哋咪就住呢個事件都相當關注嘅。因為特別就係、是、如果私隱專員啊，佢係因應住一啲香港境內或者境外嘅起底行為咧，而去作出一個叫做停止披露通知。咁但係由於佢係有一個域外權力噶嘛，咁即係話咧，其實就算你嗰間公司咧係作為一個外國嘅企業， 業咧都有責任咧去依從嘅。咁跟住嗰啲公司亦都係擔心咧，佢香港嘅僱員會唔會因而係有機會負上刑責咧？咁似乎就即係較早之前啦嚇，私人專員就同呢啲呢個嘅亞洲互聯網聯盟咧就再去商討過相關嘅事宜啦。咁但係實質嘅條文出咗嚟之後，究竟呢啲嘅互聯網嘅企業啊，會有啲乜嘢嘅關注咧？咁啊，18721，我諗咧呢個都值得大家去到討論嘅。不如咧，林志恩啊，我哋先揾一位嘅嘉賓咧，同我哋傾傾啦。佢就係一路都有關注呢個事件嘅，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啊。郭佩凡你好。 大家好啊， 系郭佩凡先讲讲咧，今次呢一个嘅修订啦，咁其中咧，我谂特别都留意到一点啊，就系之前咧喺立法会嗰度亦都有提到嘅，就系究竟嗰个门槛系点样咧吓？嗱，之前咧就讲到系系咪应该系披露导致心理伤害作为一个门槛啊嘛？咁但系而家咧佢嗰个门槛咧就系叫做指明伤害。对于呢一点，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嘅睇法系点样啊？ 是啊，其实呢就之前政府嚟立法会讲嗰阵时候呢就我就觉得当时呢就唔係好清晰嘅，因为佢就讲到啦嗰阵时下即係上一次嘅 version 呢就係为任何人披露未经即係总之起底行为啦，咁就意图威胁啊恐吓啊罔顾资料当事人会蒙受威胁恐吓或骚扰，又或者意图对资料当事人或者佢家人造成心理伤害仲要再加，而该项披露嘅导致该项资料当事人蒙受心理伤害咧，就即属犯罪。咁即系话咧，除咗起底行为呢个行为本身之外咧，你仲要加埋有意图啦，即系个意图系威胁、恐吓、骚扰，又或者令到佢蒙受心理伤害，而心理伤害咧系必须嘅条件嚟嘅。咁当时咧，我就已经即时即系提出一个质疑啦，因为其實我就會覺得你起底行為本身已經係一定會對當事人構成傷害㗎啦。咁反而呢如果你要證實當事人或者佢家人係蒙受心理傷害嘅話呢，其實係非常之艱難嘅。咁到時咪搵心理醫生去判斷呢，咁即係以我個人為例啦，我自己都係一個起底即係被起底嘅受害人啦。咁你话系咪会导致我受到心理伤害呢？我肯定呢就系觉得有人意图威胁恐吓同埋骚扰我，亦都令到我嘅我自己呢同埋我家人呢就系觉得系受到骚扰同埋威吓嘅。咁但系你要证实我受到心理伤害呢，我就觉得可能比较艰难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门槛实在太高。咁今次呢就听政府听咗我哋嘅意见之后呢，其实佢就将嗰、那个即係伤害呢就用指明伤害嘅四点呢嚟讲清楚。咁、那个定义呢就係、是、比以前清晰好多嘅。咁而家四点呢就係、是、包括对个人啦，对当事人啦嘅滋扰、骚扰、缠扰、威胁或者恐吓啦，或者对嗰个人嘅身体伤害啦，或者心理伤害啦，又或者导致嗰个人合理地担心佢嘅安全同埋福祉嘅伤害啦，又或者该人嘅财产受损。咁你就会见得到呢，即係四点其中一点中呢其实都系指明伤害之一啦。就唔需要话其他嗰啲再加埋心理伤害呢先至有机会入罪嘅。咁我就会觉得呢、這个嘅指明伤害呢系个定义就清晰好多啦。咁同埋呢嗰、那个提出呢一个嘅要求呢亦都比较合理。 不过郭佩凡我都想问一问呢，即系佢其中有个字眼就系话对某人嘅身体伤害或者心理伤害嘛。嗱，身体伤害呢我哋就即系都比较容易简单理解啦。但系如果要证明呢佢心理伤害呢，呢、這个会唔会有一定嘅主观性喺度呢？ 我相信都未必一定嘅。正如我头先所讲呢，你要证明佢心理伤害呢因为佢而家身体伤害或心理伤害呢这个呢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四点的其中一点，就是说你不是一定要证明他身体伤害或者心理伤害，是其他那些，就是譬如合理地担心他的安全或者福祉 受到威脅啊等等咧，其實都係會可以入罪嘅。咁即係話心理傷害唔係一個必然嘅條件，咁呢個好重要啦。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反而覺得咧，如果你寫明心理傷害係必然嘅條件嘅話咧，其實嗰個門檻咧就會太高啦。咁一般嚟講咧，其實你要證明個心理傷害咧就唔係個人自己講。就得嘅，而係可能你需要有一啲客观嘅判断啦，譬如你可能要有心理报告啊等等咁。咁对某一啲人嚟讲可能未必咁容易证实到佢嘅心理伤害，但係你问我呢，即係而家起底行为咁即係离谱啦，咁而家都私隐专员都话啦，即係呢段时间都有成5800宗起底个案。咁我就觉得其实你其实将啲嘅个人资料起底行为摆晒上网呢，其实本身已经系一个伤害嚟㗎。因为嗰个威吓啦、恐吓骚扰嗰个企图同埋后果其实都已经好明显。所以其实系唔需要一定要有身体伤害、心理伤害或者财产受损呢，都系应该系要入罪先至合理嘅，否则如果你个门槛咁高嘅话，咁你呢个法例定咗等于冇定啦。 嗯，系。咁另一个咧，我谂公众嘅关注点就系嗰个私隐专员公署嗰个权力啦。咁而家咧，私隐专员公署咧就可以将相关嘅个案咧就转介俾警方啦，并且由律政司咧系做检控嘅。咁但系而家草案咧就建议咧赋予私隐专员咧就有一个嘅刑事调查啦，同埋检控权啦，亦都可以咧就简易程序嘅罪行咧系行使权力。同时咧，佢亦都可以决定咧将比较严重嘅个案咧交俾警方或者律政司跟进嘅。咁我就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嗰个安排咧，点解比起原先咧嘅安排系更加有效到系去处理嗰个起底行为咧？ 嗱，我谂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不嬲都咧认为咧，其实私隐专员咧，即系公署系冇牙老虎啦。咁点解我哋一路都话系冇牙老虎咧？就因为其实佢自己本身即系冇乜嘢可以做嘅，即系佢净系即系出 warning。咁跟住咧就你唔睬佢咧，其實佢都好似冇乜即係奈冇乜奈何啦。咁就同埋而家嘅私隱條例咧，本身亦都係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不符合時代需要啦，都幾過時嘅。咁就今次做咗即係兩級制啦，一個係簡易程序，一個亦都係公訴程序嘅話咧，其實就賦予私隱專員咧，即係更快啦，可以更加快啦。有效啦，有力咁样去打击呢啲起底行为啦。咁我觉得其实都重要，因为大家去想象啦，你俾人起底，你啲资料掟晒上网，咁你梗係希望第一时间可以移除啦。咁但係而家今时今日呢，即係未修订呢个法例之前呢，其实私隐专员係冇权强制去移除嗰个起底嘅内容嘅。佢亦都即係只可以劝即系要求，咁但系你唔做，咁佢交警方处理，交俾律政司起诉。其实大家都知道咧，系有一个程序嘅，系有一个时间嘅。咁就对已经摆晒上网嗰啲资料，你哋梗系希望尽快可以移除啦。咁但系而家都系佢冇咁嘅权力噶嘛，咁但系经过而家如果修例之后咧，就可以经简易程序咧，就可以有一个罚则，佢可以做到，可以判罚款10万或者监禁2年啦，亦都可以要求强制移除呢啲起底嘅内容。咁其实重要嘅，因为如果唔系咁你定咗个法例，佢又冇权去執法，咁个法例有形同虚设咯。 咁你头先提到咧，即系嗰个私隐专员嗰个域外法权咧，就系、是、即系其实只要被起底嗰个人系香港居民或者佢喺香港咧，基本上公署都可以命令系即系移除个起底内容，甚至咧就可以送达去到即系身处香港或者境外嘅服务提供者啦。咁亦都可以要求佢哋喺指定时间入边咧就停止即系嗰个起底嘅内容嘅。嗱，咁但系咧，我哋讲紧一个特定时间入边删除咧，其实时间上理应定几耐先算系合理咧？因为即系删除违法资料系需要时间啦。但是放得太久呢，又已经可能会即是导致有一些人是造成伤害，这个是怎样可以去平衡的时间？ 我本身我做 IT 的啦，所以呢我想都可以很清晰地告诉你，其实删除资料是可以非常之快的，因为它不是要你去搜寻资料去删除，而是它已经有特定的资料告诉你要去删除什么的资料，所以呢在系统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很快去做到的。所以我相信即业内人士或者到时如果去到即法院的话，都可以有很合理的即论证啦，去 何谓即系合理嘅时间内吓，咁、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唔艰难嘅。 嗯，吓，咁啊，好啊，郭佩凡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吓。郭佩凡咧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嘅。不过林志恩咧，其实我哋头先即系倾咗几个点咧，似乎都尚待咧有关方面厘清嘅。嗱，譬如你讲话嗰个合理期限啦，因为咧一般如果一啲嘅叫做即系国际嘅互联网巨企咧，咁佢通常咧就系、是、我即系可能大家有啲经验嘅，你要同佢联络咧，佢系要花一段時間咧先回覆你，個原因咧就可能係根本佢係要去翻佢自己外國嗰間嘅總公司咧，先至有相關嘅部門嘅人員咧去到處理你。咁而喺香港嚟講咧，其實佢可能係作為一個銷售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嘅功能嘅啫。咁所以如果你係要移除某項資料嘅時候，會唔會係需要經過佢總部嘅法務嘅部門去決定，然之後先至係睇睇決定嗱？譬如第一，佢係咪同你做一個上訴先啦？因為如果你上訴咗之後咧，你可以有一個即係14日之內咧，可以向嗰個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同反對嘛。即係首先你係要決定你係咪有足夠理據提出一個上訴先。咁然之後第二咧，你就可能要審視喂咁究竟而家呢啲資料有冇問題？咁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時間嚟嘅咯。咁所以究竟嗰個叫做即係合理時間係幾耐咧？我諗呢個應該科網人士都會關注。 系啊，同埋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唔系净系香港咧，先至有呢一种所谓叫做域外管辖权嘅会衍生嘅问题嘅。因为其实欧盟咧，佢本身都有一套专门嘅法律啦，就系通用数据保障条例，就2018年嘅时候就订立嘅。咁啊，针对一啲所谓叫新型嘅私隐问题啦。嗱，咁佢涵盖嘅范围咧，其实就明确规定咧，非欧盟法域管辖区内成立嘅机构咧，喺特定嘅情况之下咧，都需要遵从呢一个通用数据保障条例嘅规定嘅。咁但系当然欧盟佢有佢自己地缘政治理由，点解就要管埋域外呢？因为其实欧盟嗰套法例咧，佢就主要系针对以美国为基地嘅一啲互联网公司噶嘛。当时如果大家记得2018年前后，譬如斯诺登事件啦，同埋讲紧喺选举嘅时候，即系运用一个互联网系咪会影响到嗰个选举民意呢啲咁嘅争议之下，欧盟就立咗呢条法噶嘛。咁啊呢度我都觉得有一个有趣嘅问题咧，就系、是、因为咧我有听过之前有啲立法会议员咧就话，即系其实其他咧国家都有类似嘅法律啦。咁你嗰啲互联网巨头本身就应该好有经验去处理呢啲诉讼嘅吓，即系譬如要求有啲国家可能要求佢哋删除啲资料。咁但系其实具体上边咧呢啲巨头系点样处理？即係所謂啲咁樣嘅情況啊，咁究竟係佢成立一個特定嘅部門啦、啊，去處理呢啲投訴啊，還是係即係揾一啲律師係翻嚟打官司咧？咁樣係。 政府建立緊急熱線嘅可能性，熱線類似冷戰期間美國同前蘇聯之間建立嘅紅色電話，用於喺當時同克里姆林宮直接溝通，以此避免核戰爭。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与广阔低压区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南海东北部。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预测是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和间中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柴湾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亚公岩道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顺德中心桥面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咁而家湾仔北一带咧，包括系红兴道同埋马斯道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车龙咧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成怡道。咁就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成怡道。反方向去油塘嘅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龙日村。最后提提大家，青山道因为水务急收，近东京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书展，啲人都担心会唔会在疫情之下都会带来一啲风险。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整体嚟讲，喺香港个风险非常大，但入流物质风险咪相对地增加。如果参与喺书展当中，人与人之间尽量保持距离，最好都是接种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文件啊？ 六月二十三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2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日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我哋会展开有关2021年施政报告嘅公众咨询，估计咧会安排接近30场公众嘅咨询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喺10月6日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会点样勾画未来呢？呢届政府形容为重中之重嘅土地房屋问题，仲有乜嘢方法解决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嚟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因为小朋友喺街童咧，你谂嘢玩咧，你都要周围只眼睛望下，反而咧系令我有一个好嘅观察力。 佢系体育学者雷洪德博士， 更快、更高、更强，超越你自己。呢、这个正正就系1896年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提倡嘅奥林匹克嘅教育。当年嘅体育系嘅主任就简明基先生啦，佢话嗱，你哋学多啲知识，好似锄地咁，等于你只手上多两只大地，你有得用，但系你起码令到自己提升咗你嘅信心。 星期日朝早8至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针对住咧近年嘅一啲嘅起底嘅问题啦，咁政府咧就向立法会提交咗修订私隐条例啊。咁当中咧，头先亦都有同大家讲咗啦，佢唔单止咧系管香港之外咧，亦都有一个域外管辖权嘅，系可以咧私隐专员系可以因应喺香港境内或者境外嘅起底行为咧，向有关人等咧送一个叫做停止披露通知。 知嘅。嗱，咁究竟大家即系头先听咗一啲嘅简介同埋一啲嘅讨论咧，对于呢一条嘅条例修订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咧，同我哋倾倾噶。林志恩电话旁边，我哋不如先请嚟一位互联网业界嘅人士先，就系香港互联网协会嘅会长罗浩林啊，罗浩林你好。 系你好， 大家都系寻日先至睇到嗰条嘅条例嘅修订嘅方向啦。咁啊，你觉得即系对于之前啊科网界佢哋所关注嘅，譬如就系佢系一间海外嘅科网公司，咁佢香港嘅员工会唔会负咗一个嘅刑责喺度咧？咁你觉得即系睇完寻日嘅条文，释除到呢方面嘅疑虑吗？ 其实是释除不到，调返转我哋见到是更加令人忧虑嘅，因为佢嗰个法律草案嘅细节呢，其实是佢有好多地方呢是都俾咗好大嘅权力私隐专员，而嗰个权力呢是可以某程度是任意去攞一啲譬如供应商啊，或者是呢个社交媒体供应商啊，互联网嗰啲服务供应商嘅公司嘅资料啦，可以要求佢哋去協助去攞一啲可能同事件相關嘅證據啦，甚至要求你去幫手解密嘅。咁呢一啲嘅權力咧，會令到成件事可能由單單去處理一啲起底嘅情況咧，變相係可能導致一啲網禁啊，甚至一啲監聽嘅情況都可能會發生嘅。咁另外就係佢喺條草案度，佢有提到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從善如流就掹走咗本身提及到一個心理傷害啦。咁但係我哋睇返個草案嘅細則呢，咁佢係一個叫指明傷害嘅一個定義嘅，咁但係嗰個定義裡面呢，其實都已經包含咗心理傷害，換句話講，其實嗰個所謂嘅心理傷害呢依然都喺個條款裡面，而心理傷害係一個好主觀嘅一件事，咁變咗就好容易變成一個濫用嘅情況啦。咁另外就係佢亦都提到有分呢個意圖或者罔顧對方嘅所謂嘅指明傷害。咁但係呢啲都係我哋見到係比較係難去有一個客觀嘅標準，而好容易導致一個濫用嘅情況嘅。 嗯，嗱，羅林，你剛才就提到咧，即係擔心專員咧會係任意去提出一啲嘅要求啦。咁但係我睇翻咧，佢嗰條條例咧，關於係要求提供資料同埋協助嘅權力咧，佢都寫明嘅，就係話專員咧係要有一個合理地懷疑嘅，咁然之後先至會去行使呢一項嘅權力啦。咁你覺得其實呢樣嘢足唔足夠咧？去合理地懷疑，去懷疑。 嗱，我諗個分別就係在於佢所謂嘅合理地懷疑個條文上嘅分別，就係話如果佢冇呢個合理地懷疑，佢就需要一個法庭手令；但係如果所謂有呢個合理懷疑咧，就唔需要法庭手令。咁其實呢個係用合理懷疑嘅字眼，賦予咗專員有更加大的權力，喺冇手令嘅情況之下，就可以直接去攞一啲譬如互聯網公司啊，或者係一啲中介服務嘅供應商嘅資料，或者佢哋嘅設備。咁呢個對於呢啲公司嚟講，都會一個法律上嘅風險，因為其實所謂合理懷疑係可以好鬆動嘅，特別係你互聯網，譬如我假設有個情況，就是如果有一個外國嘅網站咁啱有一啲可能係官員嘅私人資料、個人資料。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專員就可能會用呢一個做理由，雖然佢可能會將一啲送達通知就送去一個海外嘅供應商，但同時間佢都可以用呢個權力呢去要求本地一啲唔相關，其實可能佢只不過網絡供應商，都要求佢配合，甚至係攞走咗佢部分嘅資料或者部分嘅設備去做調查。咁其實呢個係個權力都比較令人憂慮，係會比較大 嘅。嗯，咁另外咧，之前亞洲互聯網聯盟咧就表達過一啲嘅即係憂慮啦。咁就係因為一啲境外嘅科網企業，譬如好似 Facebook 咁樣啦，佢喺香港嘅員工咧，就基本上就係可能係主要負責一啲譬如市場業務開發啊等等嘅工作。咁如果要移除一啲資料咧，其實就要交翻俾海外嘅一啲法務部去處理嘅。咁就個憂慮咧就係話，即係一啲科網咧喺香港嘅員工咧，就未必係有能力去移除嗰啲資料啦。咁但係如果而家睇翻咧嗰個域外管轄權嘅規定咧，佢就有講到咧，係規管有能力移除信息嘅香港人或者海外服務提供者，如果違反停止披露通知咧，先至會面對刑責嘅。咁呢一個咧，又釋除到你哋即係對於香港員工要負上嘅刑責嘅一個關注咧？ 嗱，我諗咁嘅一啲海外嘅社交媒體大型嗰啲咧，特別係咁，佢哋相對地佢有唔同嘅措施或者資源去保護佢哋自己，咁所以你可以見到佢哋，譬如香港只係得一啲唔相關嘅部門嘅時候，佢哋嘅風險 可能會細咗，但係都唔代表佢哋完全係免除任何責任，因為到時專員亦都可能用一個懷疑嘅原因去申請手令，或者係用合理懷疑嘅角度係照樣去呢啲地方度去檢出，或者要求佢哋職員協助調查。咁當然協助完調查係咪真係可以去告就另一回事，但係至少喺前面呢一個步驟裡面已經係有權去咁樣做啦。咁其次，我諗更加值得憂慮嘅就係一啲冇資源嘅一啲本地嘅公司，包括可能係本地嘅互聯網供應商啊、本地嘅論壇啊、本地嘅一啲社交平台。咁因為佢哋本身喺香港運作啦，或者佢哋嗰啲伺服器擺喺香港啦，咁變相佢哋就冇咗嗰個網絡中立性嘅保障，就講緊譬如可能佢哋嘅用戶擺咗啲資料上去，就算佢可能已經係及時去移除咗呢啲資訊都好，但係因為可能有調查嘅需要咧，咁變相佢哋都係要配合翻，然之後就將佢哋嘅資料或者將佢嘅設備交出，甚至係要將佢哋一啲保密嘅資料都去解密咯。 嗯，其实如果讲到呢个问题呢，因为其实相关方面会作出一个要求㗎嘛，咁同埋佢应该有一个嘅期限㗎嘛，其实你哋觉得如果要比较合理地去处理呢一样嘢，嗰个期限应该系几耐先至系比较好地能够处理到呢个问题呢？ 期限其實反而就相對地，譬如話係幾日或者係一星期之內，我相信都叫做可以接受嘅，因為其實你正常嚟講，我只要有一個指定嘅，譬如一個資源嘅路徑，咁以一啲本地嘅公司嚟計，佢其實都應該係有能力係及時移除到一啲相關嘅資料嘅。咁但係問題係，我諗其實呢一個就反而唔係大家最憂慮嘅重點啦，因為其實現有私隱專員公署嘅私隱條例裡面都有一啲類似嘅送達通知係俾本地嘅公司嘅，咁只不過而家嗰個修例就擴展到海外咁解嘅啫。咁反而呢個時限上面就應該唔係一個大家憂慮嘅重點咯，呢一刻。 嗯，好啊，咁啊，老林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因为呢条例都仲有好多地方呢可能要比较仔细地呢去再研究一下。不过头先林姐我哋其实都倾到另一个问题嘅，就係头先罗林亦都有讲过嘅。喺究竟喺一个乜嘢嘅情况之下先至係可以喺冇手令嘅情况，就係截停啦、搜查啦同埋拘捕疑犯，又或者好似头先罗林所讲嘅，就係进入去一啲嘅处所去检取一啲嘅器材呢。因为如果你话有合理懷疑，咁其實如果根據返即係譬如而家嗰個嘅相關嘅做法嘅時候，點樣去證明其實佢係有一個合理嘅懷疑呢，係同嗰間公司有關呢？這個會唔會係一個都係值得即係大家要留意嘅一點？ 嗯，同埋另一個呢，即係值得留意嗰樣就係個網絡平台本身佢需要負幾多責任啦。因為其實而家呢喺好多國家呢都有一啲叫做規管起底行為嘅法例嘅，譬如新西蘭啊、新加坡都有。咁但係咧，佢哋唔同國家咧，對於嗰個互聯網個平台嘅假設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新西蘭咧，其實佢就認為個網絡平台本身係一個中立平台嘅角色。咁就規定咧，如果收到任何投訴咧，就係有一套有時限嘅自願處理程序嘅啫。即係話咧，如果有啲涉嫌違法嘅內容咧，嗰個責任就唔喺個平台嗰度，就係喺個作者嗰度嘅。咁呢個係同香港似乎有一啲分別。咁但係另一種咧，就係新加坡嗰一種咧，就係佢嗰個法院就好大權嘅，即係話佢除咗咧係可以要求你刪除個內容之外咧，亦都甚至可以要求咧個網絡平台係提供一啲涉嫌起底嘅人嘅資料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就係話，唔同國家雖然我哋話大家都認為起底問題係需要處理，但嗰個具體執行方法上面究竟係側重喺法律啦，還是係側重喺公眾教育咧？咁樣呢個都係有一個即係分別喺度嘅。 嗯，同埋頭先亦都即係有提過啦。林子欣你亦都關注到啦，就係嗰個私隱專員咧嘅委任啊，因為譬如即係講翻歷史啊，第一任嘅私隱專員咧，佢係一個電腦專家嚟嘅。咁然之後其後咧各多位嘅私隱專員咧包括咗譬如吳斌啦、黄继仪啦、蒋任宏啦，佢哋自己本身都有一啲嘅法律背景啦。咁啊，蒋任宏佢本身系之前个一个职位就系邮政处处长啦。咁后屘佢就即系做咗私隐专员啦。咁然之后而家亦都出嚟咧系执业啦。咁所以可以见到咧，其实喺委任呢一位嘅私隐专员嘅时候咧，其实冇话佢一定系要有边啲嘅 的背景呢，然後才可以是委任做这个位置的。但是现在随着这条的法例修订，其实赋予那个私隐专员更加大权力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考虑那一位的人员要有什么的知识或者什么的条件，然後令到他是公众都觉得他是可以合理地行使条例所赋予他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权力呢？ 嗯，是啦，因为现在他有一个刑事调查和检控权嘛。据我理解就是私隐专员都试过有一些是有纪律部队背景的人去担任。咁会唔会之后呢个都可能系一个准则，就系你需要喺一啲即系相关嘅一啲执法部门啊嗰度嘅工作经验，都系一个委任嘅准则。 嗯，关于种种嘅问题啦，我谂咧，我哋都希望即系有机会咧，再同大家喺逐条逐条咧慢慢去倾。特别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啊一啲嘅真系科网业界啦，即系譬如头先提过嘅亚洲互联网联盟啦，咁佢哋究竟会有啲乜嘢进一步嘅回应咧？咁有机会我哋节目再同大家跟进啦。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又倾另一个咧。涉及到科技，不过亦都同样涉及到咧消费者权益嘅问题，就系关于虚拟银行咧消委会收到嘅投诉啊。18-7-2-3-1，唔知你有冇用到虚拟银行啦？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讲啊！ 手下留情 special， 音乐行先，星期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晚8-10，手下留情。 梁礼勤、刘信文，由我们最爱的林忆莲第一首开始。 我空虚，我寂寞，我共。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今日咧直播室咧就有陈燕平同埋咧林志恩喺度嘅。嗱，林志恩而家咧，其实香港嘅虚拟银行咧总共有几多间咧？咁其实就系有8间嘅。咁但系咧，佢哋每间银行咧，譬如佢嗰个嘅存款嘅储蓄利率咧都有所不同。咁啊，大家用各自嘅方法咧去吸引消费者嘅留意啦，咁但系咧，亦都寻日消委会嘅呢个嘅调查咧，亦都反映咗有一啲嘅细节咧，可能使用虚拟银行嘅用户咧系需要注意嘅，譬如举个例。原来有一啲嘅虚拟银行咧，佢自己冇提供一张嘅扣账卡嘅噃，即系你首先咧就要系将个资金吓转移到去其他银行嘅账户，然之后喺其他银行咧就再去做提款，咁然之后咧你先至可以用到嗰个虚拟银行嘅服务，其实都有少少转折。 系啊，不过咧嗱，呢个其实我谂都系金管局佢本身嗰个政策，就系希望有一啲唔同背景嘅企业就加入银行业啦。咁其实本身我谂个政策原意系一个竞争上面嘅思维嚟嘅。咁但系咧，其实你会见到咧，就系呢啲虚拟银行佢成个经营理念啊，或者商业模式咧，同我哋原本讲紧一啲传统嘅银行咧就好唔同嘅啦。因为我哋讲虚拟银行咧，佢冇一个实体嘅分行啦。咁所以咧，你个客户对个银行有几大信心咧，其实真系取决于咧嗰个营办机构，即系你有几信任个营办机构。咁另外咧，就大家听到虚拟银行都会知道，一定会有一啲所谓叫做保安风险嘅问题嘅。嗱，因为虚拟银行咧嗰个网络保安风险咧，目前咧就同網上銀行一樣啦，譬如就係可能一啲黑客啊，可以即係入侵到嗰個用戶嘅帳戶啊，或者進行一啲未經授權嘅轉帳同埋交易咧，可能偷取一啲用戶嘅個人資料。咁呢啲咧，我諗個信任啦，同埋呢一個所謂叫做黑客等等嘅問題咧，都係虛擬銀行所面對嘅而家咧嘅即係市民嘅關心啦。咁不過我又見到咧，消委會咧佢接到關於虛擬銀行嗰個投訴咧，就有好多咧係同嗰啲服務質素啦，同埋銷售嘅 方法有關嘅。嗱，咁我哋睇到咧，消委會個報告咧，就2020年咧上半年咧就有一單咧，關於呢一個虛擬銀行嘅服務質素啦，譬如信息混亂啊，或者嗰啲客户求助無門嘅投訴。咁而去到咧2021年嘅上半年咧，就增加到兩單啦。咁但係咧2021年咧，佢總共有10宗投訴入邊咧，最多咧就係關於呢個銷售方法啊，譬如就係話誤導啊，或者隱瞞咧一啲優惠嘅條款。 是啊，咁究竟个详情系点咧？嗱，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啊，消委会嘅研究及普查部首席主任咧，郭永贤嘅，郭永贤你好。 诶，两位主持 你好，你好嗱，你哋寻日公布咧，就系话今年上半年咧收到10宗投诉啦。咁可能有一啲嘅人士觉得，喂，10宗都唔系好多啫吓。你哋点睇呢个嘅数字咧？ 其实都唔可以话。唔可以話唔係好多嘅，因為呢個虛擬銀行啱啱都係啱啱起步啦，咁其實都好多人開始試佢哋嘅服務啦，因為佢哋都用好多嘅優惠去吸引人哋開户啦。咁我哋見到即係嗰啲投訴咧，即係嗰10類嘅投訴入邊咧，頭先都講咗啦，銷售手法或者有啲叫做誤導或者隱瞞一啲優惠嘅條款咁樣啦。咁有幾單咧，譬如有啲投訴人就係話，哦，佢哋見到嗰個虛擬銀行話，哦，如果用佢哋嗰個服務開咗户之後，用佢哋張卡去購物咧，就會有哇超過即係可能有6% 嘅現金回贈。咁但係當佢哋真係去咗消費嘅時候咧，咁原來就要咧喺網上喺線上消費咧，先至可以攞到呢啲咁嘅優惠嘅。咁亦都有投訴人咧就話佢哋去買嘢啦，超市買嘢啦，用虛擬銀行嗰張卡去買嘢啦。咁但係嗰個超市咧後屘可能有部分嘅貨品佢訂咗貨品咧就冇，咁退咗啲錢俾佢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個原因咧，就搞到佢冇咗嗰個獎賞啊或者現金回贈啊咁樣啦。咁呢啲都係一啲關於一啲銷售手法或者優惠條款唔清楚嘅一啲投訴咯。 譬如你剛才提到呢，譬如佢購物啦，訂咗一啲嘢啦，咁然之後就冇啦，要退返錢啦，就令到佢嗰啲獎賞呢都冇咗嘅。我想問呢，關於呢一點呢，你哋有冇留意到譬如同其他嘅一啲唔係虛擬銀行啊，即係其他嘅一啲嘅購物嘅方式呢，有冇一啲嘅差別喺度呢？ 如果譬如剛才講嗰個同超市嘅一啲購物嘅一啲優惠呢，咁其實我諗唔一定係淨係虛擬銀行會有呢啲咁嘅優惠去吸引人，可能一啲傳統嘅銀行佢哋都可能會有一啲咁嘅合作，同一啲機構同一啲零售商有啲咁合作嘅。咁呢方面呢，其實好多時即係消費者都冇留意到嗰啲條款，呢、這個條款係喺嗰個銀行嗰度會列明啦，定還是喺嗰、那個零售商嗰度列明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容易即係消費者會忽略咗嘅位置嘅。亦都可能有一啲情況係冇寫得咁清楚嘅，因為可能嗰啲銀行或者零售商佢哋推出呢啲優惠嘅時候冇諗到咁複雜嘅情況，就係、是、哦，你訂咗嗰啲嘢冇，而有啲有啲冇嘅時候，佢退咗部分錢俾你啊，定還是全部退咗俾你，由頭開始去再計你消費咗幾多而俾個優惠你咧？呢啲情況可能都冇寫得好清楚，咁所以呢樣嘢就未必係一定淨係虛擬銀行嘅服務會發生咯。 咁嗱，我諗大家亦都留意到咧，就係即係虛擬銀行其實都好依賴嗰個手機去做操作嘅。咁其實目前為止咧，即係消委會有冇收過啲咩投訴係關於譬如操作失誤啊，又或者黑客問題而導致嘅一啲爭議咧？ 暫時我哋見到嗰啲投訴咧就冇話咩黑客入侵啊等等咁樣嘅。咁但係嗰個帳戶可能有少少問題，而令到佢嗰、那個即係有啲帳戶就話哦，佢個帳戶有啲問題，而令到佢用唔到個户口啊，或者攞唔到錢啊等等咧，咁我哋都見到有嘅。咁但係呢啲技術上嘅問題咧，當嗰、那個銀行同嗰、那個客户溝通咗之後咧，都解決到嘅。 但係另外一個咧，即係都比較特別，就係虛擬銀行咧，佢本身有啲未必係有一張卡嘅，佢係要可能透過咧其他嗰啲卡咧，或者其他嘅即係帳戶咧，然之後先至可以行使到嗰張卡咧下低嘅一啲嘅扣帳咁樣啦。咁你哋喺成個投訴入邊係唔係都留意到有一啲係涉及到銀行卡盜用嘅？呢、這個係咪同呢個特徵有關咧？ 銀行卡盜用我哋就冇收到即係虛擬銀行嘅投銀行卡盜用呢個投訴。咁但係有亦都我哋有一個投訴個案咧，就係、是、有個用戶咧，就係、是、佢 開咗個户口，跟住存咗錢入去個虛擬銀行入面嘅時候呢，佢先至留意到就係、是、哦，原來佢攞錢，因為嗰個虛擬銀行呢，佢冇一張卡俾佢，冇一張提款卡俾佢，因為唔係所有虛擬銀行都有一個提款卡俾佢哋去好似櫃員機攞錢，咁佢先至發覺到呢樣嘢。咁而佢就話佢自己得虛擬銀行一個虛擬銀行冇底， 不如咁樣啊， 啲户口就可以 明白過完人，唔好意思啊，因為咧就嚟新聞，新聞之後同你傾多一陣，睇下得唔得啊，好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市民接种疫苗是重要的通关条件之一，认为至少要达到七成的接种率。他希望可以在暑假完结之前，即是八九月，本港能够做到七成的接种率，但是现在和这个目标有大距离。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的时候说，以目前市民接种疫苗的情况不是有利的条件，强调要有七成接种率才有利作为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的基础。他又说，内地和香港都很着重外防输入措施，如果香港开放太多的旅游通道，可能会削弱达至人员往来的条件。至于香港和澳门的通关事宜，要看内地和香港或者内地和澳门的通关安排，澳门当局亦都说明并非28日清零就是通关的条件。超过250名民主派区议员近日辞职和丧失议员资格，其中中西区和黄大仙区只剩下3个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区议会正副主席悬空，需要在下次会议补选正副主席。根据法例，要至少4个区议员才可以进入程序，只是余下3人的中西区和黄大仙区预料未能够补选正副主席。对于这些3人区议会的运作问题，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如果相关区议会未有足够人数去选举区议会主席，会考虑如何处理运作问题。一名女子涉嫌2018年在鲗鱼涌公园向阿姨和舅父开枪，造成两死两伤的案件，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5个钟之后，一致裁定被告两项谋杀和一项有意图而射击罪名成立，另一项有意图而射击罪就以大比数裁定罪成。高等法院法官说，谋杀案的判刑没有酌情权，即使是有亦都会判被告终身监禁。至于两项射击伤人罪，被告一共被判囚18年。47岁的被告被控2018年6月26日在鲗鱼涌公园谋杀80岁二姨和62岁的四舅父，以及意图使到75岁二舅父和63岁的三姨身体受严重伤害而射击两人。东京奥运圣火在东京都传递进入第七日，首次在公路传递，5名火炬手在伊豆诸岛的三泽岛传递，年纪最大的73岁一民众沿途鼓掌打气。三泽岛2000年曾经发生火山爆发，全岛被迫疏散大约4年半。奥运圣火之后，在距离三泽岛30多公里的神津岛等地传递，之后进入新岛。由于疫情的关系，奥运圣火只是会在岛聚地区以公路传递。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埋间中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骏发花园， 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对开，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街金平，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段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今大车龙的大消散，龙尾去到近丁九桥。同大家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在南区薄扶林道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咁由晚上的九点起直至到听日的清晨六点，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港大明德村的慢线是会分阶段封闭，揸车的朋友到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桂林啊，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开心谜题的赛果最近我真的赢到有点麻木了。 哎呀，杜文慧能够成为开心谜题台主，恭喜你咯，即是表示你的智慧与美貌并重啦。 嗱，呢句说话咧最啱形容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陈淑兰噶啦。不过讲到谜题方面咯，佢真系唔系我对手，我对手喺呢度。 边个话噶？我都有赢过噶。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飙赢榴莲，要听开心日报。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民以食为天，香港人热爱饮食，在香港几乎可以品尝到全球的美食。香港可不可以将东西方的烹饪特色共冶一炉？要数环球美食，香港是不是名列前茅呢？邓达志同嘉宾饮食专栏作家谢燕薇一起讲环球美食世界。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啊，林志恩，我哋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消委会嘅研究及普查部首席主任咧郭永贤倾紧嘅，关于咧佢哋寻日一个关于即系最近开业银行咧所收到嘅投诉嘅一啲嘅总结啦。继续咧，请翻阿郭永贤出嚟先。郭永贤你好。 系你好， 你好。嗱，唔好意思啊，头先咧就斩断咗你嘅说话。咁其实就主要系讲到咧，虚拟银行咧，佢本身咧自己未必有一张嘅实体卡喺度噶，又或者咧佢系需要咧由其他银行咧将嗰个资金咧就转移到佢嗰个户口度先嘅。咁呢个系其实构成咗一个乜嘢嘅问题咧？ 系啊，头先都讲咗有其中一个消费者咧，佢就开咗个虚拟银行户口。咁咧，佢存咗錢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冇留意到咧，嗰個銀行咧，其實冇一個好似一傳統銀行嘅提款卡俾佢咧，可以去嗰啲櫃員機度撳翻啲錢出嚟嘅。咁所以當佢入咗錢入去嘅時候咧，佢想攞翻錢出嚟嘅時候，佢先發覺，哦，原來咧係要將佢喺虛擬銀行嗰啲資金咧轉翻去一個可能傳統銀行啊，或者另外一間虛擬銀行，佢有一張卡俾佢撳錢出嚟嘅。咁佢冇留意到，佢亦都佢話佢得一個虛擬銀行户口嘅啫，咁所以佢就攞唔翻啲錢出嚟。咁呢個咧其實都同傳統銀行個分別好大嘅，即係如果當你冇另外一個銀行可以俾你轉虛擬銀行啲錢落去提翻佢啲錢出嚟嘅時候咧，就會產生頭先嗰個問題啦。 咦？咁我想問佢最後點解決啊？ 個案咧，佢可能就揾咗佢朋友去過咗錢，佢朋友派錢出嚟啦。 但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太好嘅做法咯。 係啊，呢個唔係太好嘅做法嚟嘅。 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即係建議啲消費者咧，即係其實有依家有八間虛擬銀行啦，其實有部分虛擬銀行咧，佢哋係有啲實體卡俾佢哋去消費啦，或者去提翻啲錢出嚟嘅。咁有部分就冇嘅。咁如果佢哋真係佢哋嘅個人習慣係慣咗要用一張提款卡去攞翻啲錢出嚟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可能要揀翻一啲合適嘅虛擬銀行咯。 嗯，因为咧金管局咧，其实今年六月八号就公布咗嗰个金融科技2025嘅策略啦。咁其实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即系全面会推展嗰个银行数码化啦。咁啊，希望咧就更加多嘅银行会采用创新科技嘅。咁我就即系认为，其实你都要配合翻即系嗰个大众咧对于嗰个金融科技嘅全面认识啦，同埋当中嘅风险嘅。咁喺呢个方面咧，就系话你覺得嗰個虛擬銀行嘅使用咧，究竟點樣係可以令到嗰啲嘅市民係配合翻佢自己本身嘅使用金融服務嘅習慣咧？ 虛擬銀行其實同傳統銀行好唔同嘅，就係佢主要利用呢、這個我哋叫 FinTech 啦，金融科技咧，去幫佢哋營運佢哋嘅業務嘅。咁而呢樣嘢對於即係喺香港嚟講咧，其實都幾新嘅呢樣嘢。咁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呢啲虛擬銀行咧，佢要好明確咁樣去話俾啲消費者聽，哦，佢哋依家可以提供到啲咩服務啦，佢哋同傳統銀行咩分別啦，所以佢講佢哋嘅優勢嘅各樣嘅。咁第一樣嘢就係要透明度高，咁嗰啲消費者先知道，佢哋如果用開户用佢哋服務嘅時候，佢哋有啲乜嘢好處啦，又或者佢哋同傳統銀行嘅分別有咩限制啦？即係頭先講提款，原來係咁麻煩嘅，又或者有啲服務依家虛擬銀行未必提供到嘅，譬如按揭啊等等嗰啲，即係虛擬銀行依家提供到服務就係好似存款啊、等等嘅扣帳啊等等嘅服務，咁佢哋要我覺得佢哋要即係明確啲去講俾消費者聽。另外就係頭先即係都佢哋一路都收到嗰啲消費者嘅意見啦，好似剛才講的，他們會不會考慮就是好像我傳統銀行這樣有一張卡給他們，或者不需要實體卡的，他們有些都是無卡都可以提到款的，那這件事都可以幫助到消費者去盡快去適應虛擬銀行服務。 不過如果我聽了你剛才所講的一些個案，似乎是不是都是反映我們那個虛擬銀行的市場，即是去年的已經有八間在這裡，即是那個的擴展速度是快，但是相對地市民對於虛擬銀行的認識其實就是未夠的，那這裡是不是應該相關的部門可能都要做多一些的教育呢，除了虛擬銀行本身之外？ 都是的，那即雙方面啦，相關嘅機構啦，或者虛擬銀行咧，佢哋都要即係做多啲宣傳啊，或者做多啲教育，或者將佢哋嘅服務條款等等嘅嘢咧，就會即係放喺一啲多眼啲嘅地方啊，或者做宣傳嘅時候就比容易俾消費者知道啦。咁另外其實我覺得即係消費者亦都要自己做下功課嘅，即係就唔好睇到嗰啲虛擬銀行有好高息嘅優惠啊，又或者有啲現金回贈啊等等嘅就我盲中中衝個頭埋去就開户，咁你開咗户，如果頭先其中一個個案咁樣，我開咗户之後，哦原來攞錢出嚟咁麻煩嘅，咁冇留意到嘅，咁就會產生好多問題咯。 明白，好，喂，多謝曬你啊，郭永賢傾到呢度啊，唔該曬，係郭永賢咧，係消委會嘅研究及普查部首席主任。咁我諗聽完頭先阿郭永賢講咗咧部分嘅啲投訴個案啦，可能都真係反映啦，大家如果去使用虛擬銀行嘅時候咧，就真係唔好淨係睇佢咧究竟有幾多利息或者有幾多嘅優惠啦，而要考慮咧你究竟係咪真係可以適應到这一种金融科技带给你的方便，又或者是带给你的好处，真的可能要做足一个资料搜集才好，看看是不是投入虚拟银行的怀抱。不如林姐我们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讲另外一个即是都跟我们新闻业界真的 相当之息息相关的问题。因为呢记协今天就发表了他们的一个年报，也都讲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和媒体发展的问题。1872311其实对于过去那段时间，特别是即在国安法生效以来，即是大家对于香港的新闻媒介的表现有什么看法呢，都要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 晚晚看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7月19号开始，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单元故事《猫咪教会我的事》。 大家好，我是 Kim Man 王建文，好开心可以参与《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猫咪教会我的事》的声演，由7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星期六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到时记得听啦。 作为善道会的合作伙伴，他们怎样去帮年轻人？听下恒生银行的代表黄美琪怎样 说。没有是没可能，但是他们可能是需要一些指导、一些训练、一些技能，让他们可以开始去走那条路，帮得到你的，我们就是实际怎样去帮他这个梦是去落地。他们有梦想，他们可以追得到的。 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沙滩排球运动员江卓儿，我希望点 Mobile Band 的逆流之歌送给我们香港的奥运代表团，因为我相信今届奥运准备的时候或者一些预赛都会遇上重重的困难的，咁但係希望佢哋去到東京，無論面對咩嘅逆境，都可以發揮佢哋自己平時嘅水準。港队加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有陈燕平同埋林志恩喺度嘅。大家对于过去一年啊香港嘅媒体表现有啲乜嘢嘅即系评议或者评论咧？你嘅印象同埋感觉系点样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我哋即刻咧就请嚟咧香港记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朗星嘅。陈朗星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你好啊， 林志恩。 林志恩你好。 嗱，你哋今年咧嘅香港言论自由年报咧个标题咧就叫做系破碎的自由。咁嗱，即系我谂由呢个嘅题目入边咧都可以睇到你哋究竟系点样去评论咧过去嗰一年咧香港嘅媒体嘅自由嘅情况噶啦。咁但系亦都好实在一样嘢，陈朗星，好似近几年咧，你哋嘅言论自由年报咧都系讲紧香港嘅言论自由。又越加倒退嘅，即系好似近几年我印象中冇一边年系话好过嘅。 我谂呢个系个事实嘅呈现啦，大家都会喺睇到唔同嘅媒体媒介上面嗰个情况，大家都会望到嗰个自由系真系即系差紧啊！就咁睇新闻自由嘅指数，我哋一度不断系下跌啦，咁样。所以我谂又唔系话我哋即系咁悲观啊，现实系咁，咁都冇办法嘅。呢个系做记者。都是即係自救説事啦嚇，嗰個做法嚟嘅。 嗯，咁嗱，你哋入邊就分咗即係好幾章啦。咁但係你哋覺得即係最令到你哋要去落破碎的自由呢個標題啊，究竟係啲乜嘢具體嘅事例咧？ 我諗我哋個報告做嘅時候咧，就未發生蘋果嘅第二次被搜查啦，同埋佢嗰個結束啦。咁即係不幸地。我哋喺個報告寫嘅時候，已經係破碎嘅自由咧，已經係即係已經有一大堆事例噶啦。咁點知之後係好景不常啦，繼續差落去就係更加有埋《蘋果日報》嘅事件啦。咁如果你話對我哋嚟講，《蘋果日報》嗰個最大嘅嗰個嘅事件嗰個嘅睇法，最大嘅問嘅擔憂就係、即係見到係公權力去搜查報館啦，亦都見到編採人員被捕啦等等。 嗯，政府嘅说法一路都话呢个系同新闻自由无关嘅，系一个国安法嘅问题嚟嘅。 系，咦，又调翻入，唔好意思， 系唔紧要吓，我哋继续倾一下。 系继续，可以继续。 咁我留意到咧，你哋报告有六个章节啦。咁你哋有讲到国安法嘅问题啦，即系同埋政府而家立紧嗰个假新闻法啦，以及咧就系你哋睇到 佢冇话立嘅， 想定立啦吓，一个假新闻法啦。咁而家咧，你哋亦都提到就系嗰个记者咧喺去查册嘅时候咧，就遇到好多难题嘅。咁我首先想问咧，就系如果而家咧系某一啲嘅数据已经唔开放嘅话咧，其实如果你哋要做深入调查报道咧，有冇第二啲方法做啦？呢个第一个问题。咁第二样咧就系你哋讲到咧，政府应该咧嗱，你个建议嗰度就话政府研究咧应该唔应该净系用一个立法嘅形式去处理虚假信息，应该系透过教育或者宣传嘅方式咧去提高市民咧对于虚假信息嘅认识嘅，就做一个自行嘅监察嘅工作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而家所讲话一啲关于假新闻嘅立法咧，其实对于我调翻转嚟问啦，就系、是、对于传媒嚟讲，系咪都有好处嘅咧？还是系纯粹就系限制紧即系传媒去做一啲报道上面嘅空间咧？ 先答你第一個問題先，即係話嗰個我哋做報道嗰時候，當呢啲資訊唔開放俾我哋，係咪好大困難？係咪冇其他辦法？確實係嘅，好坦白講係，因為譬如車牌嘅資料，譬如公司董事嘅住址啊嗰啲資料，我哋係揾唔到其他地方去揾嘅。當同事行家去做報道嘅時候咧，我哋以前可能要依靠呢啲資料去做兩樣嘢：第一，核實個身份；第二咧，亦都係我哋嘅最專業嘅，我哋要俾充足嘅空間佢去回應。個回應就係、是。擔心佢收唔到我哋嘅通知，擔心電郵啊、電話都揾佢唔到，我哋去到佢會出現嘅地方度揾佢，問佢，等佢有機會回應。呢個亦都係對當事人最公平嘅地方。咁但係而家呢啲地方呢啲嘅資料冇咗之後咧，我哋要做呢一樣嘢係好困難咯。咁亦都睇唔到坊間有其他資訊可以去揾到嘅，除非你要我哋去依靠嗰啲已經被即係。即係 doxing 即係起底嘅嗰啲嘅資料咁解，咁但係我哋亦都唔想用呢啲咁嘅即係非法啊或者叫做唔好嘅資料啦，咁所以即係嗰個影響係喺度嘅。第二假新聞法嗰邊咧，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困難係大家係唔搞唔清咧，假新聞法唔係話有啲新聞呢啲新聞叫做假，所以咧就立法咁咧，我哋就禁止佢啦。咁樣事情唔係咁簡單，好多時候咧，其實講緊呢個新聞事件咧，唔同時段裏面大家掌握個資訊嗰個嘅時間。我成日都舉一個例，831事件裏面係真係大家都影到有警察向救護員講樓下係冇傷者嘅。好啦，如果一個市民，要一個記者將呢個消息發布咗啦，咁樣俾假新聞嘅係邊個呢？係發布嗰個啊，定係講呢句說話嗰個人呢？所以呢、那個問題就存在住就係、是、其實永遠就係喺一個唔同嘅時間嗰邊呢，係去點樣去處理嗰啲新聞嘅真確性。其實作為有公權力嘅警隊又好，政府部門又好，佢哋係有好多嘅途徑同方法係去澄清，只要佢哋澄清肯講，其實所謂假嘅新聞又好，不確嘅資訊又好，唔清晰嘅資訊又好，好快就可以澄清到㗎啦。所以根本唔需要用一條所謂假新聞法，所謂嘅即係公眾教育啊監督，其實有公權力嘅政府部門都係一樣係咁樣做，只要佢哋有呢啲咁嘅情況之後，盡量俾記者係去銜接，譬如831事件，如果當日唔係記者唔喺現場嘅話，根本亦都冇咁多之後嘅爭拗。後尾之後有政府嘅部門願意肯同公眾去傳媒去解釋清清楚楚，譬如消防處咁，佢係解釋到話你哋喺度問啦，問到我哋你哋冇問題為止啦咁樣。咁佢後尾即係講咗個理由就係話，當日係有同事咧就帶漏咗嗰啲傷者卡，咁所以數嚟數去都有問題咯咁。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呢、這個答案係我哋同我哋認知嘅理解係唔同，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叫做完整嘅答案咁。公眾嘅疑慮咪解釋咗咯，係咪？ 你哋另外亦都建議咧，政府應該要加速去制定資訊自由法同埋檔案法嘅。咁其實都好有趣，因為2017年咧，即係行政長官選舉嘅時候咧，其實林鄭都有提過係即係需要去立呢個法嘅。咁但係我哋從成個即係事件嘅發展可以見到咧，2017年去到2019年咧，中間即係出現咗社會事件咧，其實就好改變咗即係成個政府同埋傳媒之間嘅關係嘅。 咁另外咧，你亦都會見到就係即係社會事件嘅時間，亦都出現咗一啲所謂叫做香港同一啲外國勢力嘅關係啦。即係亦都有中央擔心就係、是，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嘅信息咧，其實係來自所謂叫境外嘅勢力嘅咧咁樣。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是、因為而家臨近選舉啊嘛。咁啊，如果你睇可能美國或者即係歐洲咧。有的確有不少關於即係譬如假新聞等等的、立法咧，其實都是跟一些失實報導係有關嗱。咁我就想問啦，其實在而家我哋經歷了社會事件啦，即係經歷了廣法立法之後，其實仲有幾大的空間去制定呢個資訊自由法咧？呢、這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是、嗰個成效可以有幾大？因為其實你都知道，即係講開廣法，佢係一個全國性法律啦，即係佢個地位係高過本地嘅立法。咁如果我哋有一個資訊自由法咧，其實都係需要係即係 subordinate to 呢、這個即係廣區廣法嘅喎。咁可以有幾大嘅空間咧？你認為？ 其實嗰個資訊自由法同埋檔案法，我哋最由2017年，我哋其實都不斷有一個空間咧去講嘅。我哋不嬲最關注嘅咧，其實就係政府部門嘅一啲檔案啦、資訊啦，同埋即係關於我哋香港本身本土嘅一啲嘅事件嘅一個過程啊。譬如我哋當時講緊，我記得我其實舉例好想知2014年雨傘運動啊，政府嗰個決策過程，佢啲文件會唔會擔心係會？被銷毀咧，或者過去之後，可能若干年後，我哋係咪可以去睇得翻咧？咁樣，所以其實我哋成個着眼點係喺本土呢度。咁至於我又即係暫時又未睇到咧，所謂外國嘅資訊同我哋而家講緊呢個資訊自由法有啲咩嘅抵觸或者嘅衝突啦、因為外國嘅資訊我哋又唔係涉及一啲外國好敏感嘅資訊喺度講緊啊，咁所以其實即係話under喺國安法呢把。umbrella 呢位雨傘下面繼續做呢啲嘢，唔係話有啲乜嘢問題。咁但當然我哋都點出咗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嘅，就係、是、見到喺反西運動之後咧，根本成個政府對傳媒嘅睇法、對資訊嘅透明度嘅睇法咧，係一個南轅北轍嘅改變。由以往都叫做係容許或者信任傳媒去處理呢啲嘅資訊，或者去接觸呢啲資訊，變咗一嚟係唔信任傳媒接觸呢啲資訊，二嚟咧係即係將嗰個啲資訊咧係即係減少啊，係咁將佢查走，嚟到咧我哋係即係接觸唔到。咁喺咁嘅大環境之下咧，我當然係冇任何信心咧，政府會繼續做呢一樣嘢噶。 陳朗星想講翻咧，就係、是政府尋日所公布嘅就係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啊。咁、因為牽涉到起底啦，咁而入邊咧亦都新聞界係好關注嘅。咁但係咧，佢入邊嘅內文咧都只係保留翻咧新聞界可以用一個叫做即係新聞活動係發放或者播放該個人資料係符合公眾利益咧，作為一個免責辯護嘅啫。咁你對於即係呢一個嘅修訂，對於新聞界會唔會係構成任何嘅影響，或者係甚至係威脅咧？你自己睇法？ 任何嘅法例係針對嗰個資訊嘅發放或者流通，對我哋係一定有影響嘅。正如保安局長李鄧炳強日前講，其實根本現行嘅刑事罪行條例關於煽動、國安法裡面關於教唆、關於協助嗰啲條文，全部都對我哋本身有影響。所以你立一條呢條法例對我哋都一定係會有影響，咁當然我歡迎即係私隱專員公署或者政府當局提出係呢個新聞工作係一個嘅即係合理嘅免責嘅一個嘅辯護嘅理由啦。咁但係我哋最擔心嘅，究竟我哋理解新聞工作同政府當局同檢控當局理解嘅新聞工作係咪都係一樣呢？如果唔一樣嘅時候，去執行嘅時候呢，就可能我哋覺得咁樣叫做合理，佢講唔合理啦，呢個係有跡可尋。譬如喺國安法裏面，我哋覺得寫評論係好合理嘅，好正常嘅。咁、但係去到警察手中，去到國安處，佢覺得你有嗰啲字眼都叫做係有問題啦，都要拉人啦咁樣。嗱，呢個就係我哋最擔心嘅。當然我歡迎佢係擺翻呢個免責喺度，但係點樣執行、點樣立法，同埋尤其是係你見到近日係高層官員由政務司司長、保安局局長、警務處長同埋律政司司長不斷係教我哋點樣做新聞，不斷提我哋點樣叫做專業嘅新聞判斷，但係以上嗰幾位人士又唔係做開新聞，又冇新聞專業嘅訓練，咁變咗我哋係即係好擔心究竟執行嘅時候，究竟佢點樣去理解呢個叫新聞嘅工作咧？咁樣嗱，我舉一個例子，喺警隊去搜《蘋果日報》嘅時候，第一次嘅時候， 我好記得李桂華高級警司佢話：啊，你哋啲記者咪叫佢做嘢咯？你做編輯唔係批下嘢啊、改下嘢嘅咩？佢對於嗰啲編輯咧揸住個相機、揸住個鏡頭喺度影嘢，佢好不以為然。佢覺得應該編輯就係應該要批下嘢、改下嘢。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喺而家嘅新聞工作裏邊，乜嘢都要做噶啦。嗱，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啦。佢覺得嘅新聞工作同我哋認知嘅新聞工作係可能會有好大嘅落差嘅。而呢個落差出現嘅時候咧，就好影響咗嗰條條例執行對我哋嘅影響咯。 明白，陳朗星有機會再同你咧仔細去傾啊呢條條例嘅修訂啊。唔該曬，陳朗星咧係香港記者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嘅嗱。補充翻少少資料啦，剛才我哋提到咧幾任嘅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啦。咁啊，第一任嘅劉嘉敏咧係電腦學會嘅秘書長嚟嘅。咁啊，鄧以邦啦、吳斌啦都係有法律嘅背景啦，黃繼儀同埋鐘麗玲都有法律背景啦。而阿吳斌咧蒋任宏咧就是一位公务员嘅，咁啊补充翻少少资料。今晚到此为止，唔该林志恩，拜拜。